也不贴标签啊。刘太平没理会他，问道：姚秘书郎，这是到哪个馆驿住啊？哦，进城找个清静的馆驿住下。要不您到我府上住些日子？啊，不敢打扰刘将军。那你们走吧。姚叔赶紧行礼，嘴上说谢将军，便带着身边的随从急忙往城里走去。等得姚叔刚一走远，刘太平对一个军卒说：去跟上他，给我探清楚了他住哪儿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